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08章。在这一刻，我有数不尽的念头在脑里面打转，譬如豆腐是不是也被吸食了呢？尸骨无存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不祥的发展。一个生勾勾的人被一个会吸食人的尸先捉走了，那会有什么下场啊？我只觉得手脚冰冷，整身的血都热了起上来。虽然因为之前攀爬攰到我成身的肌肉呢就系咁喺度震，但系仲系不由自主咁顺住个脚印啊狂奔落去。我脑里边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一定要追上佢。冇走咗两步，我忽然之间谂起咗哑巴，拧转头一睇，见到佢竖立咗喺呢个风雪当中，面无表情，面上边嘅冷汗喺寒风当中已经结成咗一层细细嘅冰霜。绷带上边的血迹几乎都被冻住晒，从头到尾佢都冇嗌过一声嘅攰。但系喺呢阵时，我可以睇到哑巴佢一向冷漠同埋高傲嘅目光，而家就已经冇咗焦距啦。女叔冇理哑巴，佢就自己一个人系咁向前走。最后我只能够转身同哑巴讲：嚟啊，我孭你啊！哑巴佢散乱嘅瞳孔慢慢就聚焦到嚟我身上，最后就嗯咗一声，成个人就向下咁倒咗落去。我不由得苦笑，将呢个人就孭喺身上边。喺风雪入边，我哋艰难咁向山下边走。由于孭咗一个人，我呢就行得好慢。女叔冇理我，顺住我啲脚印啊飞快咁追咗上去，身影好快就消失咗喺呢个白茫茫嘅风雪当中。呢阵时，我只能够睇住地上一深一浅嘅两行脚印就前进。我孭住哑巴喺雪地里边艰难咁行住，天地之间好似就只系得翻我哋两个人。周围除咗风雪声，就得翻我自己嘅喘息声。个脑里边谂咗好多，最后都汇集到嚟一个地方：如果豆腐死咗，咁点办呢？哑巴而家佢彻底昏迷过去，嗰一串脚印亦都越嚟越稀薄。喺呢一种咁嘅极端环境嗰度，人嘅耐力系被发展到极限。我虽然体力系唔错嘅，但系按照常理呢，亦都唔会撑得几耐啦。但系呢种时候，我孭住哑巴喺风雪里边整整行咗两个钟，甚至到咗最后，我嘅身体已经唔感觉到攰。成身乜嘢感觉都冇，只系机械性咁向前行住。我甚至想过想将呢个哑巴掉鬼咗佢。我唔系咩善良嘅人，有一啲泯灭良心嘅事情亦做过唔少。就系喺冇几耐之前，我为咗活命，仲任由女叔杀死嗰个救过我哋两次嘅信使。良心喺我身上已经剩低冇几多啦。但系我就冒出咗一个念头，脑海里边忽然之间冒出咗好多嘅嘢，譬如系嗰张相上边陈词佢冰冷嘅目光，又譬如爷爷临死之前嘅样，譬如喺好耐之前豆腐同我讲过嘅嗰句话：多谢你系一个好人，以后我哋做好朋友啦。跟住就模模糊咁諗起咗顾文文嘅样子。呢啲人好似走马灯咁喺我个脑里面兜咗一圈，最后陈词嗰对冰冷又唔带表情嘅眼睛喺我嘅眼前无限咁放大，好似喺另一个世界冷冷咁注视住我。然后我发觉自己只能够将人孭得更加紧，潜意识里面我諗我已经放弃咗好多嘢，但系有啲底线系唔能够让步嘅。就系咁，我行咗唔知几耐，我突然之间见到咗女叔嘅影，仲有佢身旁边企住一个人，系胡须佬。我行到呢两个人嘅身边，胡须佬就吓咗一大跳，我先知道 已经行到咗当初我哋扎营嘅地方。当初胡须佬同埋吉子喺外边留守，亦都不过系几日之前嘅事。胡须佬就嗱嗱声搞咗啲医药啊、食物咁嚟，我挥一挥手，指一指昏迷咗个哑巴讲：你先照顾好佢啊！呢一句话一出，我先发觉自己讲话好似针吉咁。我哋一直系顺住呢一个脚印咁喺度走，点解会走到嚟呢度呢？吕叔就同我攞到碗水嚟，踎低个身，叹咗啖气讲：唉，我跟甩咗，脚印到咗一半就唔见咗啦。我啊冇出声。吕叔跟住又讲：我将周围都搜咗一次，只揾到呢一个嘢。吕叔讲紧就递咗俾我一样嘢，系佢当时送俾我嘅水牛角。我后嚟谂到豆腐可能嘅身手唔得，所以我就转交咗俾豆腐。呢、这个友仔一直咁贴身带住，放咗喺防寒服嘅里边。按照道理嚟讲，就唔应该跌出嚟嘅。我手里边攞住个水牛角，讲唔出系咩感觉。我只感觉到自己只手系咁喺度震，系控制唔到咁喺度震。我讲啊，我再去揾下啦。吕叔冇阻止我，胡须佬呢就同哑巴喺度喂药喂食。我喺风雪入边不停咁喺度叫豆腐个名，顺便就问候埋呢个普真嘅祖宗十八代。直到最后我攰到就趴咗喺雪地里边，依然乜嘢回应都冇。就系喺我冧落去嘅嗰一刻，我觉得自己脑里边有一条弦而家断咗。接下嚟嘅一切几乎系处于一种浑浑噩噩咁嘅状态当中。由于哑巴嘅伤势严重，我哋就唔能够再留啦。所以呢，喺我晕低之后再醒过嚟，就开始出山。一行人就浩浩荡荡杀入嚟，最后就得返呢啲咁嘅残兵败将。喺将哑巴安置好之后，我又带人去咗一次雪山。呢一次系我自己组织嘅，搭伙嘅一班人马入山揾人，一连十几日依然一无所获，最终就不得不好似丧家之犬咁翻到咗深圳。哑巴就被安排喺医院里面治疗，吕叔雪山一别之后又唔知去搞乜嘢，虽然冇离开深圳，但系时不时都会传出一啲消息。我一打听，心里边就不由得复杂起上嚟，原来亦都系喺度揾人。吕叔呢个人呢，佢交友啊满天下，喺揾人呢一方面亦都好有一套。冇几耐，圈里边嘅人几乎全部都知道咗豆腐呢个名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仍然都冇丝毫嘅音讯。呢一次组织搭伙嘅，我手头嘅现金亦都用得差唔多啦。只剩低嘅系呢一间铺头仲喺度慢慢咁运作。呢阵离雪山之行已经过去咗半个几月，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身体又翻嚟啦，但系个灵魂仲困咗喺嗰个茫茫嘅风雪当中。周围嘅一切仲系老样子，独眼龙又冇问我咩回事，但系佢知道我呢次落斗，一见豆腐冇翻嚟，亦都估到系咩啦。于是佢成日就喺度叹气，但系佢比我恢复得快，佢又劝我讲：唉，东家做呢一行嘅呢就系咁㗎啦，家下都已经半个几月啦，唉，节哀顺变啦。事实上依阵使我几乎就冇哀伤嘅感觉，只系觉得浑浑噩噩啫，大脑好耐都唔能够思考。我从细就冇父母，周围亦都冇咩亲戚。14岁嗰年，阿爷就失踪。从此以后呢，身边来来往往嘅人啊，虽然好多，但系能够一齐同甘共苦、出生入死嘅兄弟就系咁得一个。对于其他人嚟讲，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兄弟朋友，但系对于我嚟讲，呢一个系我最亲近嘅人。但系而家呢个人冇咗啦。铺头里边 而家就冇咗豆腐同埋独眼龙喺度嘈嘈闹闹嘅声音，死气沉沉。架子上边摆放住啲古碗，历经咗时间嘅沧桑，俾倒斗嘅人从死人墓里边挖翻出嚟，亦都系死气沉沉。喺对面铺头嘅嗰个旗袍美女呢，就上嚟同我搭讪啊，装模作样咁问： 咦，嗰、那个靓仔豆哥哥去咗边度啊？你哋两个咪一向盲不离焦，焦不离盲嘅咩？唔系出咗去拍拖啊嘛？ 我话冷冷咁睇咗佢一眼，叫阿独眼龙关铺啊，今日唔做生意。独眼龙啊冇好气咁将阿琪琪啊氹出去，佢话：唉，再典雅嘅衫着喺你身上都系咁魅惑妖柔嘅，我哋东家有女朋友㗎啦，冇事就咪乱喺度放生电啦。我准备上楼，但係好耐都冇听到关门声喎。我另转头一睇，发觉独眼龙关门嘅动作俾一隻修长雪白嘅手就顶住咗，手嘅主人是顾文敏。我一时之间不知想讲乜好，我同佢讲：哎，入嚟呢。跟住顺便就叫独眼龙关咗个铺佢。冇几耐，我就两个就去咗二楼，佢又打量咗个房间一圈，佢又讲： 呢一间房好似好耐都冇执过喎。 我冇答佢话，我讲：文敏，你点解得闲过嚟嘅？佢漆黑个目光睇住我，声音就清澈温柔咁讲： 我好挂住你啊，所以就请咗个长假咯。 我个脑仲有啲懵，我讲：唉，我呢个男朋友真系唔称职啊，应该系我去睇你至啱啊。话音未落，佢两只手揽住我条颈，声音啊有啲唔稳定咁讲： 你点解唔话我知啊？我知道而家你好难过。我想嚟陪你，陈源，你仲有我啊嘛？ 喺呢一刹那，我觉得自己嘅眼眶热到咧好难受，好多日嚟混沌嘅大脑瞬间就清醒咗过嚟。我将怀入边嘅人紧紧咁揽喺怀入边，吸取住嗰一股清幽嘅气息，一时之间我都讲唔出一句话。唔知道过咗几耐，我觉得自己身上边啲力都洗晒啦，我先慢慢咁松开双手，但系灵魂似乎已经从嗰一个雪山里边脱离出嚟。顾文敏慢慢咁讲： 系尊先生话俾我听嘅，而家吕叔喺度揾人嘅消息喺你哋嘅圈里边都传得风风雨雨，小豆佢，唉，算啦，我知道你唔想再回忆呢一个事情。陈源，你一定要振作起上嚟啊！我会一直咁喺你身边。 的确，顾文敏佢请咗个长假，接落嚟嘅一段日子应该算系最平静嘅时光。我哋暂时唔记得咗周围嘅一切，唔记得咗豆腐嘅事，唔记得咗诅咒嘅事，用一种逃避咁嘅心态去过日子。我从来就唔系一个坐以待毙嘅人。不过呢一次我已经尽晒力，尽晒全力嘅结果就系我冇能够救出爷爷，甚至连累埋自己最好嘅兄弟。事到如今，我仲剩低乜嘢呢？我仲能够做乜嘢呢？诅咒，冚家令呢个诅咒，你啊即管嚟啦！我睇你仲可以玩得出乜嘢嘅花神。